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为了给自己留下成为母亲的机会，41岁的演员徐静蕾选择了冷冻卵子。在她看来，冷冻起自己的卵子就像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冷冻卵子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又存在怎样的风险？将自己的卵子冷冻起来，真可以高枕无忧，何时想当妈妈就能随时取用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冷冻卵子，这真是后悔药吗？北京时间2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我们说啊，成为母亲是很多女性的愿望，但是现在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生育年龄在逐渐推后，有不少女性朋友发现哈，想要在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时候成功的生下健康的宝贝，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了。于是有人呢就会想到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那前两天呢，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演员徐静蕾呢，自称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呢在2013年在美国冷冻了9颗卵子，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己在生育权上拥有尽可能大的选择余地。那她的这一个做法哈，包括这样的一个公开表态，也是引来了很多的关注和热议。有人认为呢，他推动了新女性价值观，就像我们知道的安吉丽娜·朱莉哈公开自己切除乳房一样，可以影响很多女性。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尽可能的要适应年龄节奏，适当的时候就应该做适当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照亮新闻深处哈，就要和大家从这个新闻当中一起解读一下背后的知识，比如冷冻卵子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又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风险，真的可以像徐静蕾认为的那样，它能成为很多女性哈生育的退路，或者是一味后悔药吗？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协和医院生殖中心副主任医师孙正仪医生，欢迎孙医生，您好。 主任你好。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和大家说说哈这个冷冻卵子的话题。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新闻，徐静蕾是在美国做的这样的一个冷冻卵子的一个技术哈，取了9个卵子。我想先请教一下孙医生，在咱们国内符合什么样条件的人才可以做这个冷冻卵子？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主持人，那个冷冻卵子呢，从这个技术上来讲呢，因为它也需要一个促排卵的过程，然后呢经过促排卵，让卵巢中呢有比较多的卵来发育，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女性体内把卵子拿到体外。所以呢这个技术呢，从我们目前从医疗上来讲呢，我们也把它分为这个归到这个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这种技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试管婴儿技术，可以称之为它试管婴儿技术的一个衍生技术。那么我们国内呢，对这个试管婴儿技术呢，在这个 最近这十几年来一直都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一个规范。那么它适用的人呢，就是说包括首先呢是具有不育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它要符合做试管婴儿的一些适应征，就是我们说什么样的医疗情况需要做，包括这个女性的输卵管不通，还有男性的比较严重的一些精液异常，还有像其他一些我普通人不是特别了解的，像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那个排卵障碍，这是适合做试管婴儿的。那么在做试管婴儿过程中，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比如说到因为这个卵子受精能力只能维持几个小时，如果当时取出这个卵子之后呢，如果男性不能取精液，或者是因为各种疾病，或者因为他这个一些意外情况不能取精的话，那么这个卵子当天不能受精就失去受精能力，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会比较去考虑选择做卵子冷冻。其实国内的这么多生殖中心，有300多家生殖中心呢，有相当一部分生殖中心都具备做卵子冷冻这种技术。 哎，首先这种技术呢，它是咱们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试管婴儿，也是辅助生育技术它的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步骤哈。目前在我们国内是这样，只是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当女性的卵子被取出来之后，由于她的受精能力只有短短几个小时，那如果男性的那方面精液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配合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把它冷冻起来。那说到这个辅助生育技术，其实这几年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这个技术，包括其实刚才孙医生也提到了这个取卵它有很多的适应症，而且还包括你身体的状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取的过程当中，可能它不是简单的手术这么一个过程，前期还要经历很多，尤其是在女性这方面的一些，包括我看徐静蕾也说了，其实说起来很容易哈，取卵子然后冷冻卵子，但是前期他经受了3个月的这么一个药物的一个等于是促排卵的过程吧。所以在这儿也请孙老师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哈，这个具体他取卵的过程，还有包括整个冷冻卵子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每个人的这个时间长短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好，因为这个咱们知道每次女性月经周期呢通常是排一个卵子的，但是呢在做试管婴儿过程中，我们为了更最大可能性的使患者获得怀孕，所以通常呢我们都要采用促排卵技术。那么促排卵呢，我们是需要用药物来促使这个卵泡在这个卵巢中呢有更多的卵泡发育。从这个数量上来讲呢，我们目前觉得呢只在个卵泡发育在10几个左右是最适合怀孕。那么它因为它卵比较多，那么经过受精之后再培养，我们可以挑选出最好的胚胎，质量更好的胚胎，获得最大的怀孕的可能性。所以通常我们做试管婴儿呢，要在取卵之前呢要进行促排卵治疗。这个治疗呢，因为这个药物呢都是这个包括促卵泡激素，还有这个GHA 就是下丘脑分泌的叫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类似物。那么这些药物呢也经过一定的方案给女性注射，通常这注射时间长短呢要根据这个女性的年龄，她的原始的疾病，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是多囊卵巢，这些疾病呢她的用药方案不完全一致，那么再加上促性腺激素，用完之后呢这个卵泡发育成熟到一定大小之后才可以取卵。这个促排卵的时间呢整个用药期间短则10几天，长则也有要到2-3个月以上的。 啊，等于最短的话10几天就可以完成这个促排卵的过程，长的话可能要到2-3个月。而且刚才孙医生可能更多的说的是女性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这个辅助生育技术可能是因为男性方面的问题也需要来做，比如试管婴儿啊，需要取卵的这个过程。那如果这个女性本身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相对用药之后她这个过程会快一些？也不一定是吗？ 应该说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因为那个男性如果是做试管婴儿的原因呢，通常我们都是因为特别严重的精液异常，那么女性也同样要经历促排卵这个过程，所以呢跟其他的女性也就是因素做试管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不管是谁的疾病，那么治疗过程都没太大的变化。 哎，首先哈，我们再给大家这个强调一下，咱们的辅助生育技术其实这几年呢我们的技术上面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成熟了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 括不管是冷冻胚胎也好，还是冷冻卵子也好，其实从技术层面上我们都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成功率。我也看到了背景资料啊，说咱们的胚胎的啊，比如说冷冻胚胎，那它的这个复苏率呢能达到95%以上，是一个很高的比率了。但是呢，说到这个冷冻卵子的复苏率，我拿到的资料说只有70%到80%。我想问问孙医生，这个数字准确吗？它这个为什么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呢？ 因为这个胚胎和卵子呢，咱们看起来可能大小都差不多，但是呢，对于冷冻来讲呢，它是有差异的。因为胚胎呢，它是有很多个细胞组成的，每一个细胞比较小，而卵呢，它是一个细胞，那这个一个细胞大小呢，跟胚胎整个那个胚胎大小基本是一样的。有你可能也听说过，这个卵母细胞是人体内最大的细胞。那么越大的细胞呢，在我们在冷冻过程中需要让它在这个冷冻保护剂里，有冷冻保护剂的液体里浸泡一定时间，那么它相对来说渗透性要差，所以呢，一直以来呢，卵子冷冻是存在一定难度的。而胚胎冷冻呢，从这个80年代开始就已经是很成熟了，全世界范围内胚胎冷冻的存活率都越来越稳定，基本目前咱们国内都能稳定在90%以上，很多中心能达到接近100%。而卵母细胞呢，由于这个它本身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它的复苏率呢，在10年前还是不太稳定的，复苏率有的报道70多，有报道80多的，但是最近这5-6年以来有非常大的进步。所以呢，在国外，曾经把卵母细胞冷冻称之为实验性的技术，但是呢，最近这5年已经把它称之为一种实用性的技术，也就是说它已经跟胚胎冷冻一样，是一种基本成熟的技术了。那么目前我们国内这些中心呢，因为我了解很多中心的情况，很多中心的卵母细胞冷冻基本是成熟的。 已经从实验性的技术转为实用性的技术了。而且孙医生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咱们冷冻胚胎其实和冷冻卵子，就是我们说卵母细胞，它其实是不大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受精卵啊，它出来以后它要分裂，对吧？那一般我们有时候听到大家说这个你都给你，比如说都体外受精了，那这个有的呢就是一个优质的，有的就不优质，它这细胞分裂的这个速度啊，还有包括状态啊都不一样。那我们到底怎么来评判它是优质还是不优质的？ 目前来讲，我们评判这个胚胎质量是优质不优质呢，还是很主观的。因为人的就是胚胎呢，从受精那天开始，一直到发育，在我们在体外发育这段时间，我们现在体外通常发育的时间是6天， 6天时间，最多6天时间 。这6天时间呢，它的发育速度呢是个体差，就每个胚胎之间个体差异不应该很大。因为在早期呢，它从一个受精之后，从一个细胞变成2个细胞，到4个细胞，到8个细胞，这个速度是相对恒定的。通常来讲，今天取的卵，明天第二天早晨呢，它是一个细胞的受精卵。那么就是我们说取卵之后24小时，那么48小时呢发育到2到4个细胞，那么72小时发育到6到8细胞，然后呢，在这个120个小时左右呢发育成囊胚，就是它里边有一个囊腔存在。那么如果能符合这个速度，那么这个胚胎质量就相对好一些。然后呢，在此基础上呢，它分裂呢也有一个细胞的均匀程度，然后有的时候它会产生碎片，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评判胚胎的一个就是形态上的指标。这些形态指标呢跟最后怀不怀孕呢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我们通常在国内做这行的这个生殖的专家呢，都把这个胚胎呢按一定的标准称为优质胚胎或者不优质胚胎。但是呢，这只是说明它怀孕的机会高于低，并不是说优质胚胎就一定会怀孕，不优质胚胎就一定不怀孕。 刚才孙医生也说了，首先这有一定的主观性哈，是我们医生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来判断。当然呢，这个也不是绝对的，说优质就一定你的受孕率就会高。因为我也听到一些曾经求助于这个辅助生育技术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也说，比如说第一次可能医生跟你说有2个优质的，那第一次就给你移植这个鲜活的胚胎，那有一些可能发育上面我们觉得稍微慢一点的或者稍微差一点的，但是又可以去把它冷冻的，我们就会选择去冷冻，以防说第一次如果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复苏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刚才我们在介绍这个卵子就是冷冻包括取卵的前期激素的这个要注射，短则十几天，长则的话要达到2-3个月。那我就是具体的这个手术过程，它是一个微创手术吗？它的这个具体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 应该说取卵手术呢，目前来讲呢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创伤也是比较小的。目前我们采用的手段就是从经过阴道的 B 超，在这个 B 超引导下穿刺，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粗的一个针头从这个阴道顶端穿进去，因为在那个女性的盆腔的卵巢离阴道顶端是非常近的，只有一厘米左右。 嗯， 那么从这穿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刺到这个卵巢内部，把卵泡里边的液体都抽出来，这个卵呢就在这个液体中，我们当时抽出来可能是看不见的，然后 抽出的是液体， 对，抽出的液体。 嗯， 然后我们再拿到显微镜下去找这个卵，把卵把它挑出来。 嗯，但是我们这个引导手术的过程是通过 B 超其实能看到的。嗯， 对，在屏幕上可以看到。 哦，哎，刚才我们给大家这个描述了一下整个这个过程，而且也说了，其实这个卵子作为我们女性体内最大的这个细胞哈，其实它是对于我们繁育下一代是至关重要，非常重要，它的这个质量好坏其实也决定了我们的这个生的孩子是不是健康。那我们从这个生育年龄上来讲，适合冷冻卵子的最佳年龄段，或者说这个有优质卵子的这个最佳年龄段应该是一个什么时段？ 首先我们说呢，它冷冻卵子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冷冻卵子我们是纯粹从医疗角度来讲， 是你 需要冷冻卵子我们才做。 嗯， 如果单纯为了推迟生育，我们是不太主张做的，因为这对不管对于这个女性本身，还是对于下一代，都是不太有利的。 嗯， 但是如果是从这个方面讲，包括你生育年龄来讲呢，因为女性呢从来月经之后呢，就是从生育能力上就具备了生育能力，但是呢从综合这个女性的心理和生理还有这个社会经济能力来讲，我们通常来讲呢，现在25岁以后结婚生育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年龄。那么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卵巢内的卵母细胞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都是逐渐下降的，而到35岁之后下降比较增速，到40岁之后更进一步增速。绝大多数人到45岁以后呢，他的卵巢内的卵母细胞的数量还有它的质量都极低。 嗯， 所以呢从这方面讲呢，我们是不主张女性过晚的生育，所以呢她的卵母细胞呢在太晚的取，就是年龄太大，像徐静蕾41岁呢，质量也会是偏差的。 嗯，就是即便你可以取出一些卵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卵子的质量也是相对要差一些的。那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我们卵子的质量好坏是受什么因素来影响，而且为什么会和年龄发生这么直接的关系？ 对这件事呢，从机制上来讲，的确一直都是很多人不好理解的。这个是刚刚去年才有一个欧洲有一个人做了一个研究，他觉得这可能是最有可能一个机制，就是说卵子为什么到年龄增长会这样下降呢？因为它我们这个卵母细胞它是一个生殖细胞，生殖细胞的发育分裂呢，它跟正常体细胞分裂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在分裂过程中呢，卵母细胞有一部分卵母细胞在分裂过程中会出现染色体的这个不正常的分裂，就是说正常我们卵母细胞内应该是23条染色体，但是呢实际上呢会有的是多一条或者少一条染色体，也就是我们说的非整倍体。 嗯， 那么这种非整倍体的数量的卵随着年龄就增加，那么考虑可能是这个染色体的分离造成了异常。这染色体分离是一个叫做纺锤体的一个细胞内叫我们叫细胞器起的作用，而这个纺锤体的这个分离过程中呢，它有一些非常关键的酶和蛋白起作用。现在的研究发现呢，是这些酶和蛋白呢随着年龄增长，它的功能会发生下降，而且非常明显的迅速下降。 嗯， 所以呢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分离就会发生了异常， 所以就找着根源了。这个分离发生异常，也就导致我们说那些染色体不正常的这个卵细胞变得越来越多了， 比例越高， 就说我们这质量差的会越来越高。 嗯，同样咱们说年龄大的人就生孩子就会出现像唐氏综合征的比例也会增加，唐氏综合征也是一种非整倍体。 嗯，所以哈，这就从我们的科学上给大家解释了，这是去年才刚刚摸着点这个门道，找着这么点根源啊。哎，那刚才呢我们是跟今天节目的嘉宾，咱们北京协和医院生殖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孙正仪老师呢一起来说了说关于这个冷冻卵子的话题。那我们刚才谈到是什么样条件的人符合冷冻卵子，再和大家重申一下，在咱们国内哈，目前是只有你在这个医学临床上证明你是有不育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有身份证、结婚证、准生证，带着这三证才可以去我们的一些医院的生殖中心来做这样的一些辅助生育技术，而且呢也得看你的这个个人条件，当然是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年龄越小她的相对这个卵子质量越好，所以她呢这个取卵包括冻卵的过程还有包括这个质量也就越有保障。但是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促排卵的过程当中，我们给身体打各种各样的激素，不管你短则十几天还是长则两三个月，那这样的激素对不同的女性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另外是不是像有的人想 想到的哈，如果我这儿有了不管是冷冻胚胎也好还是冷冻卵子也好，当我随时想取用的时候，就真的可以成为我们说所谓的这种后悔药哈，又该怎么样去理解？那稍事休息，我们一小段片花过后，接着和孙正仪医生一起再探讨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话题。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AM 八二八 ，AM 八二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幺零零点六，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为了给自己留下成为母亲的机会，41岁的演员徐静蕾选择了冷冻卵子。在她看来，冷冻起自己的卵子，就像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冷冻卵子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又存在怎样的风险？将自己的卵子冷冻起来，真可以高枕无忧，何时想当妈妈就能随时取用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冷冻卵子，这真是后悔药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冷冻卵子的话题哈，是因为前两天呢，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演员徐静蕾啊，他是公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哈，承认自己在2013年的时候在美国做了这个冻卵哈，冷冻卵子这么一个手术，是一共取了9个卵子，并且成功的把它冷冻起来了。那目的呢，是为了希望在有一天当自己想当母亲的时候，可以借助这些卵子完成当妈妈的一个愿望。那今天我们从这个新闻当中呢，和大家来具体说一说目前在我们国内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借助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冷冻卵子哈，是这其中的一部分，那可以借助它来怀孕。另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又有可能带来怎样的风险？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协和医院生殖中心副主任医师孙正仪医生。那刚才孙医生已经给我们非常详细的哈介绍了咱们这个取卵，包括整个冷冻的一个过程，也说了这对女性来说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手术，对吧？而且呢，也说到其实前期的时候，我们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做这个促排卵的工作，要在我们女性身体上来打一些激素。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孙老师再继续探讨一下哈，就是说很多人说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促排卵嘛，本身你是等于人为干预，要让女性身体当中的这个卵子卵泡让它逐渐发育成熟，变成我们在医学上觉得符合条件可以取出来的卵子。那这个过程我们用的这些药有可能对身体有影响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卵母细胞的发育呢，是它比较特别，因为它这个发育过程呢需要整个过程是需要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 嗯， 但是呢在最后的这个10几天到20几天时间呢，它是受到垂体分泌激素的作用。那么我们如果是在这个促排卵过程中使用一些我们叫促性腺激素，它就可以使这个卵巢内的卵泡呢有更多的发育，这样呢可以得到更多的卵泡。 嗯， 那么这个激素呢本身呢，它主要的起作用是就是作用在卵巢上。 那这个激素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激素，比如说可能会让人变胖啊，身体发生一些其他的改变，和那种激素是一样的吗？ 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把所有的激素混为一谈了。那种是本身发胖激素呢，我们通常指的是那个肾上腺皮质激素，而这个激素人的激素是有很多种的。像我们这个用到激素呢，就是促性腺激素，它本身呢，实际上它这个激素本身对人几乎你感觉不到任何变化，它只是作用在卵巢上。 嗯， 但是呢，随着这个卵巢上有更多的卵泡发育，那么卵泡本身呢会分泌大量的雌激素，那么在这种高雌激素状态下呢会引发一些问题。我们 在我们这个做试管婴儿过程中呢，一种常见的严重并发症，我们叫做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就是因为有过多的卵泡发育，过多的雌激素分泌，导致的全身的一系列的这个病理生理的变化，包括有腹水、有水肿、呼吸困难、胸水，甚至严重的时候有可能需要住院治疗，最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 嗯， 当然这个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很严重。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做试管婴儿并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要做。只有那些符合做试管婴儿适应症的病人才去做。 哎，那您说到的这种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就是出现比如说腹水啊，还有包括这个呼吸等问题啊，那这个我们有没有在临床上发现，会不会有一些规律，就什么样的女性可能更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 嗯，现在来看呢，就是说首先就是卵巢里边它的卵泡数比较多的人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就是年轻病人这种可能性更多一些。还有就是像多囊卵巢的患者，这种情况也更多。但是呢，也有一些病人，就是说他本身呢还有一些我们说不清楚的原因，他每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卵很多，但并不发生过度雌激综合征，而有的人卵并不太多，雌激素也不是很高，但是却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过度雌激综合征。所以现在还机制不是非常清楚。 那比如有的人可能会有轻度的这样的反应，那这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吧，就是它会腹水，比如说会慢慢的吸收。 通常情况下，如果这个人呢不当这个本周期不怀孕的话，那么他通常都是逐渐能消退掉，不会很严重。但如果是怀孕的话呢，会更进一步加重。 嗯，这就还是跟这个雌激素有关， 是 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当我们去刺激卵巢，让它有更多的卵泡长成卵子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它会分泌，身体会分泌大量的雌激素，跟我们注射那个激素本身 是 对，不是受这个激素影响，而是因为身体受到刺激之后过度的分泌雌激素而表现出的一种身体的状况。当然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更严重一些，有的人可能这个症状就很轻微啊。所以这也提示大家，并不是每一个人做这样的手术都是没有风险的。而且这个注射是自己拿针在往什么位置来注射这个药物啊？ 这个药物现在来讲呢，通常来讲都是比较，应该说比较越来越先进了。过去呢有滴注的，现在呢很多都是可以皮下注射。皮下注射呢，可以自己注射到，在一般在腹部注射或者在大腿上注射。当然呢，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由护士来注射。在国外呢，很多人都是用笔，就类似于打胰岛素那种笔，调整一定剂量之后注射。他们国内现在也有，但是呢，很多病人还不是很习惯，还是愿意让到医院来护士给注射更多。 怕自己这个量 把 握 不 好啊，那也是在肚皮上来注射， 通常是肚皮上注射。 我们说卵巢左右两个卵巢嘛，那我们应该是同时让它去刺激卵泡发育。那如果在肚子的哪个部位打，它的这个受药是平均的吗？发育的这个数量是水平是平均的吗？ 因为这个药呢是在血管吸收之后，通过全身的循环作用在卵巢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注射到身体任何一部位，两个卵巢得到的药是一样的。 嗯，哎，这也给大家澄清了，其实是通过身体吸收，然后再重新去分配到卵巢上哈，所以这是左右应该是平均的。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哈，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的一种顾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一个女孩子她在妈妈体内它在发育的时候哈，其实就一辈子有多少个这卵泡还有卵子，其实都已经是注定的。我们说这数量是有限的。那有些人就说了，你看你一次性通过这样的人为的方法，然后比如让我取十个啊十几个这样的卵子出来，会不会导致我的卵子数量减少，从而导致我更年期提前啊出现过早衰老？有人会有这样的顾虑，这种顾虑有道理吗？ 从这个卵泡的发育过程来看呢，这个。主持人说的没错，就是我们在这个女性呢，从出生之后呢，在卵巢里边的原始卵泡数量基本已经固定了，大概在几百万个。那么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它就大量的消耗。我们知道这个女性一辈子来月经次数呢大概是400次左右。 嗯。 那么每一次月经周期呢排卵是排一个，那么这个一共最后变成卵子排出去的大概只有400-500个。卵子，那么其他卵子都去哪儿了呢？实际上，我们每个月经周期的卵母细胞呢，它这个卵泡发育的过程呢，实际上远远不只是十几天，是有80多天。这80多天呢，很大一部分时间我们是在 B 超下也看不到，非常小，肉眼也看不到的发育。那么每一批发育的卵母细胞呢，都是数百个到上千个。那么随着它的发育呢，大量的损耗掉，大量的卵母细胞被淘汰掉，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出发了有上万人，但最后到达终点只有一个。那么我们从 B 超看到的发育，我们说从月经第一天到排卵期的十几天发育，就是马拉松的最后一段冲刺阶段。那么我们使用促性腺激素打针，让它打针的什么作用呢？打针就是让最后几名都有劲儿跑到终点。 所以最后跑到终点就变成了十几个。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并没有改变出发那些卵泡的数量。 嗯。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打针之后呢，并不会使你消耗的卵更多，而是说使你浪费的更少。 哎，这样解释的话，大家就更清楚的能够了解了。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场马拉松比赛的话，其实在我们一些设备看不到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这个卵母细胞已经在发育了，只不过大家在比如说经过了这个1000米2000米的时候，慢慢有些人就已经掉队了，被淘汰了。到最后真正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 B 超啊，一些手段啊，去能监测到的已经是后面继续在跑的这些马上要冲刺的选手。那我们通过这些技术，然后让这些选手能够有更多的人同一时间冲到这个终点线，这样的话再把他们取出来。其实从基数上来讲，最早的那些数量我们是没有做任何改变的，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大家的这种顾虑说会不会让更年期提前啊，可能就可以打消了。 从理论上讲是不会的。 嗯，但是反言之，我们既然刺激了卵巢，刚才您说了可能眼下会有一部分人有这种卵巢过度刺激的一些综合征的表现，那长远的来讲呢，我们刺激卵巢有没有可能到我们老年之后出现一些问题？ 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促性腺激素它本身促使卵泡发育呢，因为卵泡的这个里边有大量的颗粒细胞，那么颗粒细胞就会起到增殖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促排卵之后还要取卵，那么取卵呢是一个机械的刺激，机械的操作，要把从卵巢上呢扎很多小孔，把这个卵泡液取出来，那么这些刺激都可能会对卵巢将来未来它的发生病变提供一些基础。那么在国外呢一直都有这个顾虑，就是说我们经过促排卵或者取卵治疗会不会使老年之后得卵巢癌的风险增加。那么现在来看呢，似乎存在这种可能性，虽然增加的比例不多，但是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这个促排卵和取卵做试管婴儿这技术也不能滥用。 嗯，所以还得谨慎而用，不能是说随随便便哈，我们一拍脑门就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然后达到我们的一些目的，其实还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包括我也看到，其实刚才孙医生说咱们的试管婴儿第一例是在这个 七八年 啊，我这儿也有资料，是这个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慢速冷冻卵子宝宝，就是通过冷冻卵子这样的方式啊，这个生下来的孩子是在1986年。那全球已经有上百个经过冷冻复苏技术成功孕育的试管婴儿，这些孩子未来他们的这种健康状况怎么样啊，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持续的去监测哈，包括这种冷冻卵子生下来的宝宝是不是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这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观察。所以这也让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辅助生育技术要更加的谨慎来用，只有真正符合条件，尤其是确实在诊断上是不孕不育的这样的朋友。那我这儿也想加问一句，就是什么样的条件才算我们在临床上认为它是不育的一个条件，然后可以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我们目前国内采纳的这个不育的标准呢，是指结婚之后正常性生活，就正常性生活包括性生活是能够顺利完成，而且有一定的符合一定的频率，一年以上还没有怀孕，我们称之为不怀孕。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应该到医院来寻求治疗。寻求治疗呢，当然也并不是一步到位就做试管，还可以通过调整排卵的情况，男性精液的治疗，很多种治疗来促使她怀孕。 嗯，不光是说有可能要承担身体上的风险，而且还有经济上的这个压力哈，因为我们知道做试管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哈，所以可能更多家庭还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刚才孙医生在说这个就给我们肚皮上打这个药的过程当中，我突然联想到，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她比如说会经常在腹部涂一些需要可以比如说消脂啊减肥这样的一些我们叫润肤液吧。那如果我在想，如果这些这个涂抹的东西当中含有一些激素，它会通过我们的皮肤吸收吗？这有这种可能吗？ 嗯，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当然这种东西里边是不是存有激素，这我倒不是很清楚。 嗯， 但是呢雌激素是的确是能够通过皮肤吸收的，我们临床也有这样的药物是能够经过皮肤涂抹之后吸收一定量雌激素，所以呢如果是这些护肤品或者是化妆品含有激素的话，还是要谨慎使用。 哎，这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别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肚子上抹哈，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如果你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成分的话，说不定还有一定风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请孙正一医生再给我们澄清一个观点哈，就是您认为冷冻卵子是否真的可以成为女性生育的后悔药，就是真的是不是我们把这卵子冷冻起来了就可以高 标准无忧了，随时想用随时就可以取用。您觉得您的观点是？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卵子冷冻不应该作为一个推迟生育的一个方案，因为它是一种医疗措施，咱们前面也提到它有很多的风险。另外呢，我们生育呢本身也对孩子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要一个负责任的过程，对孩子未来的孩子，因为我们这些要推迟生育的人还没有孩子，对未来的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个年轻健康的父母，所以最好不要推迟生育。 您看这话说的特别的到位哈，我们说孩子生下来以后你还得去照顾他，并不是说生下来你这个生育过程就已经完成了，你还有漫长的养育过程，你是不是有好的状态，然后好的这种条件，好的硬件去养活这个孩子，去抚养他长大成人，这还是一个需要去更多的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哈。所以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一方面呢我们想告诉大家整个这个冷冻卵子哈，还包括我们的所谓的试管婴儿这个辅助生育技术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另外对我们的身体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同时我们也需要重申，这个怀孕生子是女性自然的生理过程，那也有一些资料表明，如果一辈子不怀孕哈，可能有些妇女会罹患一些妇科疾病，所以这那个也需要去大家引起重视。我们说在适当的年龄阶段怀孕分娩，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情，其实才是正道。所以抛开我们那些客观原因吧，过早的或者说自己觉得条件符合的时候，尤其身体条件符合的时候，我们去享受做妈妈的乐趣吧。谢谢孙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最后再把这首好听的妈妈宝贝送给大家，也祝福收音机前的各位母亲和他们的孩子都能够健康。 青青的草地，蓝蓝天，多美丽的世界！大手拉小手，带我走，我是妈妈。